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陈宫抛去一切虚应故事，不再称呼沈道长，而是直呼其名。沈乔见其将普六如间二郎化伤，忙叫起二郎名字，这小名还是从普六如间口中听说的。 阿创，不要妄动。 请放心，我无意伤害雁门郡公的性命。只要东西到手，我立马就离开这里，远遁他方，绝不会在你面前乱晃，令你心烦。 你要什么？ 请坐。沈乔，我们相识于寒微，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了。实不相瞒，我心中对你始终怀着一份感激之情，没想到我们头一回平心静气相对而坐，竟是在此时此地。 贫道当不起赵国公的感激。 还记得在破庙的时候，你帮我打跑了那帮地痞，还给我驴肉夹饼吃。那时候我便想，这是哪里来的傻子，明明身手那么好，却自愿把饼给我吃。彼时我也不过是一个连饭都吃不到的贫家子弟，别说读书习字了，连江湖都不知道是什么。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晓得，原来你曾经在江湖中有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厉害的名声，却因为与人打了一架就什么都没有了，还不得不拖着病体流浪江湖。我们一路艰辛，好不容易逃到了怀州城，眼看离我投效六合帮又近了一步，我满心欢喜。谁知道这时候你却突然提出分道扬镳。 我与你分手非是嫌你累赘，而是怕连累你。 当时我的确以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以为你嫌我累赘，有意抛下我，所以心中不忿。 二人迟了许久的解释对沈乔而言根本没有必要，他经历过许多背叛，许多人心险恶，更加坚信清者自清四个字。若陈宫存心疑他，哪怕他说再多又有何用呢？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饶是脸皮再厚的陈宫听见后脸上也难免略过一丝难堪。 即便没有这一遭，碰上了穆提婆，你也会毫不犹豫将我出卖，是与不是，多说何意？ 无论如何，方才我也说过了，我心底始终对你心存感激。若是没有你将我带出那个小县城，此时我说不定还干着那些永远干不完、三餐不继的苦活，说不定还得受我继母的盘剥纠缠。 陈公，你虽然目不识丁，却过耳不忘，在人情世故上也比我更为圆滑。你这样的资质和练武奇才，哪怕放在江湖上也是少见，就算没有我，你同样也有出头之日。你之所以沦落到今日地步，并不是你资质不如人，而是你走错了路。 不，你错了。我之所以棋差一招，不是因为我走错路，而是我运气不好。沈乔，你从半步峰跌落下来，若没有燕无师正好路过，你能得救吗？若当时换作玉矮或者坤爷下来寻找，你早就没命了吧。我听说你自小父母双亡，得以拜入齐凤阁门下学艺，可世上资质好的人千千万，凭什么就轮到你被齐凤阁看上了呢？当日你我相识的时候，你双目巨盲，武功尽废，眼看跟个废人也没什么两样，若不是得了朱阳策，又怎能枯木逢春，重新回到高手行列？哼，归根究底，不过是因为你运气比旁人好罢了。若我有你一半气运，又何愁大事不成？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若要如此想，我也没有法子。 看来你并不认同我的话， 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素来看不上我这种靠旁门左道而与你平起平坐的人。你看，今日若不是你帮普六如坚发动攻变，我依旧好好的做着我的赵国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没办法，我知道宇文赟一死，我在周国就没有了容身之地。普六如坚类似宇文邕，像他们这种人与宇文赟高伟截然不同，肯定不会再重用我了。说不定为了彰显新朝气象，还要杀几个我这样的佞臣。所以咱们今日不得不坐在这里谈条件。我知道周朝内宫藏了一卷朱阳册，但宇文邕死了之后，我曾得到宇文赟的许可，在宫中四处搜索，却遍寻不至。我想那卷东西应该是有人趁乱拿走了。对普通人来说，拿走残卷并无用处，除非是江湖中人，所以幻月宗的可能性最大。你与燕无师关系匪浅，他想必也将那个残卷给你看过了吧？ 不错，那残卷现在的确在我手上，不过不是燕无师给我的，是普六如坚给我的。 难怪普六如坚的女儿是宇文赟的皇后，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的武功之所以能恢复得那么快，想必也与朱阳策脱不了关系。 你想要让我用朱阳策来换雁门郡宫？ 不错，不过我不只要藏在周朝内宫的那一卷，连带你们玄都山的那一部分也要给我。 普六如坚给我的那一卷现在就在我身上，我可以给你，但玄都山的那一卷早已被我师尊销毁，我只能背出来，却没有原本。只怕你要怀疑我在内容上做手脚了。 换了别人我可能会怀疑，但是你，我却是相信你的人品的。 哼，多谢你的信任。 沈乔拿出那份朱阳册抛向陈宫。朱阳册几卷俱是用薄片写就，上头的墨汁调入药材可保长久不褪色，薄片轻薄又容易保管，陈宫拿到手中竟是轻若无物。但这种材料本来就难觅，他一拿到手就知道与自己从太阿剑取出来的一样，都是真的。他伸手接住，反手送入怀中。 劳烦你将你们玄都山所藏的那一卷背出，待我记下便放了雁门郡宫。 人在陈宫手里，他现在掌握了主动权，自然有恃无恐。沈乔见他怀中小童面色尚可，便将玄都山那一份朱阳册如数背出。陈宫凝神倾听，待他背完便点点头。 我记下了，其中有些字句尚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不过想必此时宫中那边也快告一段落了，等燕无师分身过来，我以一敌二，未必能占到便宜，所以来不及向你请教了，有些可惜啊。 燕无师与雪婷交手，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过来。我既然已经履约，还请你也遵守信用，将人放了，我自保你安全离境。 算了，你不出手，不代表别人不出手。我知道燕无师手下还有一名弟子在京，武功很是不错。以我如今的身手，可能与他不相上下。我不愿冒险，还得委屈雁门郡公陪我走一段。等出了京城，我自会将他放下。 可以。但若你不肯遵守约定放人，哪怕天涯海角，我也会追杀你到底。 你放心，我带着这么个累赘有何用呢？普六如坚那么多儿子，我也威胁不了他呀，也就只能用他来换朱阳策了。 说罢，陈宫携着人质起身走出宅子，门外早已停了一辆马车，车头坐了充当车夫的慕容沁。 陈宫虽然看着淡定，实则身上没有一处不在防备沈乔，生怕他突然发难。正当他准备提着人上车之际，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细微动静，破空之声由远而近，袭向他的后脑勺。慕容沁身形一动，当即扑向陈宫身后。可电光石火之间，哪怕知道慕容沁会施救，陈宫仍旧难免下意识地回头望去。便是这一回头，沈乔就动了。他的身形快若鬼魅，等到了陈宫面前时，陈宫甚至还没有完全看见后面发生了什么，就觉得手腕一痛，太阿剑从自己手中掉落，怀里随之一空。沈乔已经抱起普六如肩，另一只手印向他的胸口。陈宫只觉得胸口闷痛，人不由自主像断线风筝一样往后飞去，又因撞上廊柱而止住去势，重重跌落在地。沈乔这一掌足足用上了七八分真力，威力自然不小了。陈宫一口血吐在地上，还未来得及反应，沈乔便已点了他周身大穴。又见太阿剑剑光一闪，陈宫禁不住惨叫出声，不敢置信地睁大眼，再也不复之前万事尽在掌握的镇定。沈乔将太阿剑扔在地上，看着陈宫目眦欲裂。此刻陈宫所有伴随着身份一步步水涨船高而变得文雅的谈吐仿佛灰飞烟灭，这一刻他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只能倚靠破庙遮风避雨的贫家少年。 大德， 你我的内力呢？沈乔，你废了我的武功，你竟然敢废了我的武功，你凭什么？凭什么？ 你一切命运的改变始于在破庙里遇见了我，既然如此，就由我来了结这一切。你心性偏颇，武功对你而言只是往上爬的利器，但对他人而言却很可能是灭顶之灾。陈宫，你不配练武。 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算什么东西？你不过也是在燕无师身下呻吟的一条狗，凭着色相骗他将朱阳册给你，你又比我好多少啊？ 源源不断的污言秽语从陈宫口中吐出，沈乔正想将他的哑穴也给点了，却见普六如鹰弯腰捡起地上的太阿剑，握住剑柄剑身倒持，直接插入他的心口，一股鲜血喷涌而出，陈宫双目圆睁，死不瞑目。 你 呸，下贱胚子，也敢以本郡公为质。 只怕陈宫想破了脑袋也绝对不会料到自己最后竟会死在一名质子小儿手上。而另一边，边延梅也将慕容沁制服并打成了重伤。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